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1集。今天也是骚操作的冉姐，不足为惧。程俊这个表情，程温如有些僵硬的看了看背后，他立马闭嘴。秦冉一手把钥匙放在柜子上，正在换鞋，表情看不出来什么变化，就挺淡的。程俊不动声色地把烟拿下，随手往后一抛，很准地落到了沙发后面的垃圾桶。他往旁边坐了一点，给秦冉让了个位置，一边伸手倒了一杯茶，微微侧身把茶杯递给他，精致的眉挑起，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 指尖碰到秦冉的手，挺凉的。秦冉靠着沙发喝了一口茶，说麻烦，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程温如低头没敢出声，只用眼神示意李秘书。 说到了欧阳小姐。 李秘书连忙开口。 秦小姐，您一直忙着实验，可能不知道欧阳小姐。她是圈子里唯一一个129会所的终极会员。去年129只招了一个人，听说题目还难到变态，只有她考上了。之前又升到了终极会员，十分厉害。俊爷正好有件事，程总就让俊爷联系欧阳小姐。 李秘书提起欧阳威这个人的时候，也不得不佩服对方的手段。别说李秘书，就算是程温如也挺欣赏那个欧阳威的。听着李秘书的话，秦冉想起来欧阳威这个人，当初在云城的时候就听程木他们提到过好多次，中间断断续续的也听过，长宁选会员都是各方面综合考虑的，能被长宁等人看中招进来，还能短时间内升到中级会员，欧阳威的能力确实不弱，能被这么多人看好也不意外。秦冉拿着茶杯慢慢思索，对面程温如看着秦冉不说话，他侧身看了李秘书一眼，示意他闭嘴。 冉冉，你竟然就是妍希的那个编曲。 程温如本来是想转话题的，但一想到这件事，他整个人就亢奋起来。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秦冉收拢思绪，听程温如提起这个，他不由按了一下太阳穴，又说了几句之后立马回到楼上。楼下程温如意犹未尽地继续跟程晶等人聊这个话题。楼上秦冉进了房间，把外套随手挂到了柜子里，又打开笔记本，笔记本主页面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蓝色天空。秦冉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拉开凳子坐到电脑面前，伸手按了几个键，弹出了社交账号。他登录上去，又点开陆之行给他发的简历列表。31个人，除了几个特别出挑的，其他人都差不多。选20个人笔试。秦冉看完了所有资料，着重看了一下库克的。他的简历很漂亮，主要人身自由，还参加过国际大大小小不少项目。看到他，秦冉也诧异，秦修成的手段确实不低，竟然能在 M 州把库克请到。看完所有资料，秦冉最后确定了20个名单，直接发给了陆之行。发完之后，他退出了社交账号，坐在椅子上想了想，又重新按了几下键盘。桌子上的蓝色天空瞬间消失，重新覆盖上了全黑色的编辑器页面。他喝了半杯水，看着显示屏，修长的指尖敲着键盘，一串串指令敲出来，黑色背景，白色代码。电脑右下角很快弹出来一个绿色的进度条，显示 29%。 秦冉输完了所有指令才停了手，他靠着椅背，慢吞吞地拿起杯子，微微眯着眼看进度条。进度条显示缓慢，在 51% 时进度便缓慢起来了。 桌子上摆着的手机忽然响起，秦冉侧头看了看，是程宁的电话。他顿了顿，然后伸手接起来。 你又在攻击我们的系统。 电话那头，程宁站在落地窗边，按着脑门，头疼地开口。秦冉有些无语，129的防御系统是他自己做的，他自己都攻破不了。之前每次查资料时，他都会让程宁代查。最大的突破就是超越自己，攻击129系统的事情，秦冉也不是第一次做了。程宁听他不说话，大概就知道自己猜对了，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 你，顾狼大佬，请你悠着点儿。技术部那群孩子刚刚都被吓到了。 一听到129被攻击了，还被加了个补丁，技术部那群人立马惊慌地给长宁打电话。抱歉啊，秦冉拿着杯子开口道。 你下次隐蔽点，别吓到他们。 长宁倒是习惯了，129的系统本来就是秦冉免费赞助的，别说其他黑客，就算是秦冉自己也攻不进来。 什么时候成功了，再升级一下系统就行。 每天想着办法攻129总部系统的黑客不止一个两个，听说今年的黑帽子大会就是一行黑客拿着129的系统当目标。常宁也跟秦冉讨论过，秦冉的黑客技术没得说，他经常尝试攻击系统，不只是为了突破自己，也是为了在其他黑客前面找到漏洞升级系统。就是这回吧，他动作大了点，吓到了几个新来的人。秦冉换了一只手拿手机，右手敲着几个按键，撤掉了攻击。我本来是想试试查个人。 我帮你传资料。 长宁挑眉，他走到自己的电脑桌边，打开电脑，是欧阳威。 没什么，不想查了。 秦冉靠着椅背说。 没事，我挂了。 两人挂断电话，长宁看着手机半晌，无奈地笑笑，然后拿起办公室里的座机给技术部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那是孤狼干的事，在测试系统安全度呢。长宁的本意是想让技术部的人安心，没想到听完技术部更疯了。秦冉刚撤掉攻击，打开 ICNE 研究的文件夹，传来敲门声，不轻不重的三声。秦冉头也没回，点开上次的实验记录。 进来。 程俊进来，手上还拿了一盘水果，把果盘放到秦冉的桌子上，也没有马上离开，只是看了看房间，半靠着秦冉的桌子，看了一会儿他电脑上的实验记录，顿了顿，说： 我跟欧阳威不熟。 他不紧不慢地开口。秦冉继续往下翻文件，拿着鼠标的手也没有顿一下，声音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 也没说过话。 程俊低头看了他一眼，淡定地开口： 不像你上次那个咖啡馆。 秦冉的手终于顿了一下，他抬头打断他： 我跟他也不熟。 程俊本来就随意说说，看他这么反应倒是来了兴趣。 是吗？上次 M 州程水还跟我说过，那谁谁还能摸你的头。 他扳着修长的手指数了数，神情看起来挺淡漠的，毫不犹豫地把程水卖了。秦冉有些无语。远在 M 州的程水正在电脑上浏览邮件，电脑忽然黑屏。20分钟后，被程水找去帮他修理电脑的程火在五行群里发了个照片。程火说程水竟然看小翩翩，群里顿时炸了。程木发了一串问号上来，程金问： 什么？ 什么类型的？ 程土点开了图片大图，看完不由在群里发了个牛逼的图片，然后回道： 看不出来，程水你这么斯文，竟然看重口小翩翩。 秦家总部，秦四爷坐在书桌前，听着手下的汇报，面色微变。 你说的是真的？那秦陵真有此种天赋？ 千真万确。 手下低头。 难怪。 秦四爷手中的文件被他捏皱，眉眼极其锋锐。 难怪秦管家最近看起来不对劲儿，我以为他放弃挣扎了。 四爷，现在怎么办？这秦陵要是成功了，按照规定，总部有10%的股份会转到他身上，我们就更难动他了。 秦四爷的手指敲着桌子，略微思考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 你去把秦昭叫过来。” 秦昭是秦家旁支一个天赋出众的年轻子弟，比秦四爷这一脉的后代要出色得多。 您是说？ 手下略微一想，就知道秦四爷的意思。秦四爷不动声色地颔首，手下会意，出去找秦昭。书房内，秦四爷把文件慢慢抚平。他确实没有料到秦陵的天赋，眼下只能动用秦昭了。一石二鸟，秦管家那一脉人没了秦陵，其他人不足为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